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IOU 化的下半部分。通过前面的学习，相信你对 IO 相关的基础知识有了一些认识，也了解了测量 IO 性能的方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你知道有哪些 IO 操作是不合理的吗？我们应该如何发现代码中不合理的 IO 操作呢？或者更进一步，我们能否在线上持续监控应用程序中 IO 的使用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在监控 IO 操作之前，你需要先知道应用程序中究竟有哪些 IO 操作。我在专栏前面讲卡顿优化中提到过， Facebook 的 Profilo 为了拿到 Ftrace 的信息，使用了 PLT Hook 技术监听了 FD 文件的写入。那么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IO 跟踪，而我们又应该跟踪哪些信息呢？出于兼容性的考虑，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方法就是插桩，但是插桩无法监控到所有的 IO 操作，因为有大量的系统代码也同样存在 IO 操作。出于稳定性的考虑，我们退而求其次，还可以尝试使用 Java Hook 方案。以安卓 6.0 的源码为例， File Input Stream 的整个调用流程，请你点击文稿查看。在 MIB Call Java 中可以找到一个挺不错的 hook 点，那是一个静态变量。如何可以快速找到合适的 hook 点呢？一方面需要靠经验，但是耐心查看和分析源码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动态代理的方式，在所有 IO 相关方法前后加入插桩代码，统计 IO 操作相关的信息。事实上，这里面还有一些 socket 相关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来统计网络相关的请求。看起来这个方案好像挺不错的，但在实际使用中很快就发现这个方法有几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性能极差， IO 操作调用非常频繁，因为使用动态代理和 Java 的大量字符串操作，导致性能比较差，无法达到线上使用的标准。第二个缺点是无法监控 native 代码，例如微信中有大量的 IO 操作是在 native 代码中，使用 Java Hook 方案无法监控到。如果 Java Hook 不能满足需求，我们自然就会考虑 Native Hook 方案。Profilo 使用到的是 PLT Hook 方案，它的性能比 Got Hook 要稍好一些，不过 Got Hook 的兼容性会更好一些。关于几种 Native Hook 的实现方式与差异，我在后面会花篇幅专门来介绍，今天呢就不展开了。最终是从 libc.so 中的这几个函数中选定 Hook 的目标函数。因为使用的是 Got Hook，我们需要选择一些有调用上面几个方法的 library， 不过我更推荐 Profilo 中 atrace.cpp 的做法，它直接便利所有已经加载的 library 一并替换。不同版本的安卓系统实现有所不同，在安卓 7.0 之后，我们还需要替换文稿里这三个方法。在实现 IO 跟踪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需要监控哪些 IO 信息。假设读取一个文件，我们希望知道这个文件的名字、原始大小、打开文件的堆栈、使用了什么线程这些基本信息。接着我们还希望得到这一次操作一共使用了多长时间，使用的 buffer 是多大，是一次连续读完的还是随机的读取。通过上面 hook 的接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采集到这些信息。文稿中是一次 IO 操作的基本信息，在主线程对一个大小为 600KB 的 test.db 文件使用了 4KB 的 buffer， 连续读取了150次，一次性把整个文件读完，整体的耗时是10毫秒。因为连续读取时间和打开文件的总时间相同，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次 read 操作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没有间断。通过 native hook 方式可以采集到所有的 IO 相关的信息，但是采集到的信息非常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信息都上报到后台进行分析。对于 IO 的线上监控，我们需要进一步抽象出规则，明确哪些情况可以定义为不良情况，需要上报到后台，进而推动开发去解决。我不止一次说过，有时候 IO 的写入会突然放大，即使是几百 KB 的数据，还是尽量不要在主线程上操作。在线上也会经常发现一些 IO 操作明明数据量不大，但是最后还是 ANR 了。当然如果把所有的主线程 IO 都收集上来，这个数据量会非常大，所以我会添加连续读写时间超过100毫秒这个条件。之所以使用连续读写时间，是因为发现有不少案例是打开了文件聚柄，但不是一次读完的。在上报问题到后台时，为了能更好的定位解决问题，我通常还会把 CPU 使用率、其他线程的信息以及内存信息一并上报，辅助分析问题。 我们知道，对于文件系统是以 block 为单位读写，对于磁盘是以配置为单位读写。看起来，即使我们在应用程序上面使用很小的 buffer， 在底层应该差别不大。那是不是这样的？虽然后面两次系统调用的时间的确会少一些，但是也会有一定的耗时。如果我们的 buffer 太小，会导致多次无用的系统调用和内存拷贝，导致 read write 的次数增多，从而影响了性能。那应该选用多大的 buffer 呢？我们可以根据文件保存所挂载的目录的 block size 来确认 buffer 大小。数据库中的 page size 就是这样确定的。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判断条件为 buffer size 小于 block size， 这里一般为 4KB,read write 的次数超过一定的阈值，例如5次，这主要是为了减少上报量。buffer size 不应该小于 4KB， 那它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其中 BS 就是 buffer size， BS 分别使用不同的值，然后观察耗时。正如我上一期所说的，准确评估磁盘真实的读写次数是比较难的，磁盘内部也会有很多的策略，例如预读，它可能发生超过你真正读的内容。预读在有大量顺序读取磁盘的时候， read ahead 可以大幅提高性能，但是大量读取碎片小文件的时候，可能又会造成浪费。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这个文件查看预读的大小，一般是 128KB。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利用 block dump 或者 disk stats 的信息统计真正的磁盘读写次数。微信之前在做模块化改造的时候，因为模块间彻底解耦了，很多模块会分别去读一些公共的配置文件。有同学可能会说，重复读的时候数据都是从页缓存中拿到，不会发生真正的磁盘操作，但是它依然需要消耗系统调用和内存拷贝的时间，而且页缓存的内存也很有可能被替换或者释放。你也可以用文稿里的命令模拟页缓存的释放。如果频繁地读取某个文件，并且这个文件一直没有被写入更新，我们可以通过缓存来提升性能。不过为了减少上报量，我会增加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重复读取次数超过三次，并且读取的内容相同。第二个条件，读取期间文件内容没有被更新，也就是没有发生过 write。 加一层内存 cache 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比较典型的场景是配置文件等一些数据模块的加载，如果没有内存 cache， 那么性能影响就比较大了。在崩溃分析中，我说过有部分的 OOM 是由于文件聚丙泄露导致的。资源泄露是指打开资源包括文件没有及时 close， 从而引起泄露，这属于非常低级的编码错误，但却非常普遍存在。如何有效地监控资源泄露？这里我利用了安卓框架中的 strict model。 strict model 利用 close guard.java 类在很多系统代码已经预置了买点。到了这里，接下来还是查看源码，寻找可以利用的 hook 点。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close guard 中的 reporter 对象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具体步骤是，首先利用反射把 close guard 中的 enable 的值设为 true，然后利用动态代理把 reporter 替换成我们定义的 proxy。 虽然在安卓源码中 strict mode 已经预埋了很多的资源买点，不过肯定还有买点是没有的，比如 media player 程序内部的一些资源模块，所以在程序中也写了一个 my close guard 类，对希望增加监控的资源可以手动增加买点代码。通过 IO 跟踪可以拿到整个启动过程所有 IO 操作的详细信息列表。我们需要更加苛刻地检查每一处 IO 调用，检查清楚是否每一处 IO 调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 write。 当然主线程 IO 读写 buffer 重复读以及资源泄露是首先需要解决的，特别是重复读，比如手机内存这些信息都应该缓存起来。对于必不可少的 IO 操作，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做进一步的优化，比如对大文件使用 mmap 或者 NIO 方式，还可以采用安装包不压缩、 buffer 复用、存储结构和算法的优化等方法。这些具体的方法你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小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在应用层面监控 IO 的使用情况，从实现上尝试了 Java Hook 和 Native Hook 两种方案，最终考虑到性能和兼容性，选择了 Native Hook 方案。对于 Hook 方案的选择，在同等条件下我会优先选择 Java Hook 方案，但无论采用哪种 hook 方案，我们都需要耐心地查看源码，分析调用流程，从而寻找可以利用的地方。一套监控方案是只用在实验室自动化测试，还是直接交给用户线上使用，这两者的要求是不同的。